冰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提到中医华佗，不得不提他创制的五禽戏，是我国传统的健身方法。华佗生活的时代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疾病流行，百姓的生活十分艰苦。华佗也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到压迫和剥削的劳动人民。每个周日的健康加油站为您安排播出中医故事，今天的中医故事由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神医华佗。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世界华人的范围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当人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的时候，经常会送给医生八个字：华佗在世，妙手回春。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心目中，华佗已经成为了神医的代称。华佗是东汉末年的一个民间医生，他以自己高超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在当时就非常出名。但是中国古代名医众多，为什么后人称赞医生医术高明的时候要说华佗在世呢？在后人的心目中，华佗为什么会成为医生医术高明的代名词？华佗的医术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他为什么会成为后人心目中的神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华佗之神医传奇。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华佗。华佗呢，他在史书的正史中间有传记，也就是陈寿的《三国志》还有范晔的《后汉书》都记载了华佗传。所以据史传的介绍，华佗字元化，名字叫福，他是沛国谯人。这个谯是当时沛国的谯县，主要包括的就今天安徽的亳州，还有河南永城的一小部分。但是有关华佗的家世的记载完全没有，我们不知道华佗的家庭是个什么家庭，也不知道华佗跟着谁学的医，都没有记载。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华佗在当时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由于他社会地位低下，有关他的身世、他的师从都没有记载。而且我们看正史这两个传记也可以看出来，《三国志》把它收入方纪传，《后汉书》把它列入方术传。是什么含义呢？在中国古代，把医学、天文、星象、占卜，把这一类人叫做方士，或者叫做方术。这就是我们现在仅存的资料中间所知道的华佗的基本状况。 华佗生活的时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再加上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的这一段时间，这时候正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时候，所以史书中关于华佗的记载很少，既没有他的身世记载，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每个周日的健康加油站都会为您安排播出中医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神医华佗。华佗创制的五禽戏是我国传统的健身方法，他生活的时代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疾病流行，百姓的生活十分艰苦。华佗也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到压迫和剥削的劳动人民。今天的中医故事，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就将带着我们继续走进神医华佗。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华佗之死究竟是为什么。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关于华佗之死，人们始终把他和历史上另一位大人物曹操联系在一起，曹操为此也背上了千古骂名。但是也有人认为是华佗自己害了自己。那么在曹操与华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直唯才是举的曹操为什么要杀死身怀绝技的华佗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华佗之死。 华佗之死呢，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三国演义》的讲法。《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借助于小说、评书、电视、电影，传播得非常广。《三国演义》是怎么写的呢？说曹操得病，头风病，头疼，请华佗给他看病。华佗说，你这个病根儿在脑子里，我需要让你喝一副药，然后用利斧劈开你的脑袋，取出来病根儿，你这个病才能治好。当然这个手术就很厉害了啊。曹操这个人疑心很重，他就觉得华佗这个医疗方案不怀好意。他认为华佗是想借这个机会替关羽报仇，杀死自己，所以一怒之下把华佗关到监狱里杀了。这是现在在一般群众中间知道最多的，就是华佗之死是死于要给曹操劈开脑袋，曹操不干，把华佗杀了。但这是历史真相吗？ 关于华佗之死，在民间流传最广的就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记载。曹操是杀死华佗的罪魁祸首，人们把指责和谩骂都指向了曹操。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华佗之死是他自己要挟曹操的结果。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曹操和华佗，一个是乱世枭雄，一个是游方郎中，两人似乎关系不大。华佗为什么会死在曹操的手上？我们还是先把视线放在第一个问题上，曹操为什么要召见华佗？ 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是在记载了大量的华佗的神奇事迹之后才写了一句话，太祖闻而召华佗。太祖指曹操，曹操听说了华佗的事儿以后召华佗。而